夏虫虫，我那个语音两句吧。我看了你说顾凡上面的那几句话，这个不光顾凡，我看着好像那个，那个叫赵世林吧，那个老师在微信在那个什么公众号也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范冰冰这些演员逃了税，那么这些税负就转嫁到，逃税能力差的老百姓头上，很多人是这样看问题的。这看问题，他有一个前提，他不懂，就是，如果是存在一个预算约束的话，这个概念懂吧？预算约束，就是说，像美国每年的联邦预算都是要经过法定审查的，就是他该花多少钱，是有个约束的，就是花钱是严格限制。这个花钱的金额和限制的时候，那么可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你这个税收必须收这么多，假设必须收这么多税，因为有预算约束，那自然就有个支出预算，就有一个收入的预算，这样的话呢，预算必须完成，这个时候呢，他总要收这么多税，总要收，或者说他就只收这么多税，在这个时候呢。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这个税收，如果逃税逃的金额比较大，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可能就会理论上就会，但实际上他能不能做到，是会承担他这个带来的那个缺口，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从某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税款，比如说那个范冰冰等等人，这演艺圈一下子国家拿了大量的税款，而完成了预算，他可以其他的法，他可以放松或者不那么严格，这是指的一个有预算约束的体制，而。当前中国的体制不存在预算约束，他的收税是多多益善，他永远没有够花的钱，因为他需要除了维稳，除了这个正常的行政开支，他还要大撒币，大撒币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他能扔多少扔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顾凡这种逻辑根本就不成立，就是说范冰冰是。多收了范冰冰的税，是不是就少收纳税人的？不会，他只能是多花多浪费。反过来，那么从范冰冰这人逃掉了税，是不是就多加到纳税人头上了？也不会，因为他是用最大的能力从能收上来的人身上收税，是不择手段的。不是因为范冰冰他们逃加这个交税的压力，而范冰冰他们逃不了税，我们就减轻压力。所以我们探讨问题啊，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思维？就是他忘了一点，就是你的预算是不是有约束？预算没有约束，它是一个黑洞的时候，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而且，按照一个独裁政府或者这样一个政府它的一个特性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那么这个政府的税收其实就是一个黑洞，它永远没有够。他永远不会钱够花，他只能越来需要的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逻辑就完全不成立。所以说，这个基本的逻辑就不对。所以说，这不存在，它不是一个常量，不是一个横竖，就这么多，完成拉倒。所以你不交，就从他身上收，你说不用再从别人收了，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逻辑本来这个前提就不存在，所以说这个可能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群让我专门讲一下税收，就是可能会准备一下专门讲一个税收，我可能要提这个观点，就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它是基于一个预算约束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成立，如果不是有约束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对他的硬约束，那么他可以随便花钱的话，那当然是越多越好，对吧？这个是逻辑不成立的。顾凡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他那些道理全是些他妈的大街上的这个叫什么那种社会上的那种没有什么。 依据的一些，也可以说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谈话的方式啊，就是他没有多少逻辑依据，没有不懂的，因为他不懂得经济学嘛，不懂得这些基本的规则嘛，原则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里有这么一个逻辑，就是税务局如果有更能收更多的税，比如说从范冰冰、从影视圈能突然拿到大笔的税，那么税务局的征税能力就会提高。什么意思呢？因为税务局的征税现在靠信息系统配备这个联网啊，增加税稽查人员呢、稽查力量啊等等。那么他是这样，如果他的税收多的话，他的经费会更多、更充足，那么他的征税能力会更强，他打击普通中小企业或中小纳税人、普通纳税人的能力就更强。从这个角度说，不仅仅他从范冰冰那里收了更多的税，不会减轻普通纳税人的税收成本，反而会增加你的税收负担这是一种可能的逻辑。讲到这个方面，就是说它不仅仅减少你的税收，它会增加你的税收，这个增加了它的征收能力。所以说你在这个博弈中本来你是不对等的，那么他如果他的实力更强的话，你就更不对等。